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拼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八二和 AM 92同步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很高兴又在《青年说》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是8月7号，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方面，今天是立秋的节气，高温闷热的天气也马上结束了。说实话，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凉爽的啊。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空气质量凉，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现在外面已经有一点小雨滴已经飘起来了啊。 对，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吧。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没错，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和中学时代的暗恋对象现在怎么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还将会邀请到摄影师涂松林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呢，你可以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是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进行互动喽。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进入青年头条号了。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啊，11起中国游客落地西安，多了缅甸这一个地方。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现在已经开始规划11假期的行程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今年的11开始去缅甸也可以落地签了。 缅甸政府呢将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对于中国的游客实行落地签的政策，这也是今年继阿联酋免签、阿尔巴尼亚限时免签以及波黑免签以后，对于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又一个好消息。 这个统领称啊，从2018年的10月1号起，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还有内比都的国际机场进入缅甸的时候啊，可以办理落地签。落地签证费用啊为每人50美元，需要出示1000美元的旅游费用以及持有30天内的回程或者是前往第三国的确认机票。回程啊也必须从机场来离境。中国游客的落地签只限于团队旅游或者是自助游，不可延期，停留期限呢为30天。 这个缅甸啊是由135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闻名于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的行动起来。 现在就要开始规划11的旅游了。 这个落地签以后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 说走就走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你的11假期规划已经开始了吗？ 谁说我11要放假呀？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啊，油价迎来了小幅的上涨，加满一箱油要多花3块钱。 嗯，从今天早上的零点的新一轮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小幅度的上调。按照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呢，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上涨了6分钱每升，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 嗯，市场人士表示啊，当前的原油市场处于剧烈的震荡期，只要伊朗制裁和全球关税不确定性存在啊，就很容易引发市场大幅的上行或者是下挫。 嗯，没错。记者了解到呢，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的零售价共经历了14次调价，我还真没数这么多次呢。 对 啊。嗯，呈现出了这个八涨六跌一搁浅的格局。汽油的价格累计每吨上调了755元，柴油的价格累计每吨上调了725元。 嗯，那么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呢，将在8月20号晚上的24点开启。油品分析师就认为啊，目前看来国际原油市场啊空好交织，拉锯震荡事态存在，预计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搁浅或下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再来关注四条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心音乐剧方面，音乐剧《乱世佳人》的英文版全球首演登陆北京。 嗯，根据著名小说经典的小说改编的2018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北京站演出已经正式开票了。这部剧啊，将在今年的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展剧场 上 演。 那这个长篇小说《乱世佳人》呢，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唯一的一部作品。一经问世呢，就立刻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记录，并且就在第二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一本现象级的小说，成为了全球女性共同的成长圣经， 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了。2003年啊，法国音乐剧教父级人物特拉尔将《乱世佳人》搬上了戏剧舞台。2018年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是基于法文版的一次更加奢华的、更加贴近原著的一次升级。那么记者就了解到啊，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将延续法文版音乐剧的这个庞大的配乐和动人的旋律，还借本次英文版制作的机会啊，进行了更加符合原著精神和人物性格的歌词调整，传唱度可以说更高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目前就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去各大票务网站上来购买。 回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音乐。2018云溪虾米音乐节已经正式开票了，购票渠道啊，包括虾米音乐的 APP， 还有大麦的 APP 以及阿里云官网。 今年的这个云溪这个虾米音乐节呢，将于9月19号和9月21号在云溪小镇举办。在演出阵容上呢，在19号的现场歌手里面有崔健，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有滚石旗下的乐队831，还有独立音乐人达西以及居起等等等等。21号则是有实力唱将谭维维、唱作才女陈丽以及蓝调歌手航天等轮番献唱。值得一提的是呢，曾经3获得格莱美提名的殿堂级的布鲁斯大师 Billy Branch 也即将亮相。 另外本次音乐节啊，为了展现艺术和技术交融和碰撞，还在场地核心区域为观众专门准备了声音分贝触发光影游戏，以及子弹时间技术拳击表演，还有沉浸式光影体验馆等互动玩法。 好酷啊，听起来。那这个热爱音乐还有科技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虾米音乐节啊！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购票渠道包括虾米音乐的 APP、大麦 APP 以及阿里云的官网都可以进行购票。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吧。暑期最有食欲的合家欢动漫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啊，周五就要上映了。 这个《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是导演孙海鹏的第一部动画电影作品，讲述了被赋予灵魂的食物们为了抗击这个章鱼还有咸鱼这些海盗，主角包强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踏上了未知的冒险旅程的故事。 和当下的电影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动画成人化的尝试不一样啊，这个导演孙海鹏啊，坚持做一部最适合全家人一起观赏的真正的亲子动画。那既要保护孩子的童心，又要兼顾家长的耐心。 刚才我看到这个主角叫包强，那都是被赋予灵魂的食物，那这是个包子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包子大包子大战章鱼和咸鱼。 我的肚子好饿。所以呢，趁着这个暑假没结束，还是要带着小朋友赶紧去电影院来一起看一看这个《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 没错。好的，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体育吧。 第十八届亚运会啊，将在8月18号到9月2号举行。昨天上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已经出炉了。 这份代表团呢，名单呢是1273个人组成的，其中这个团部人员35个人，运动员845个人，运动队的工作人员是393个人。在845名运动员当中呢，包括了409名男选手和436名女选手。 哎，这女选手要更多一点。 嗯， 这本届亚运会啊，中国代表团将有19名奥运冠军参与自行车、跆拳道、蹦床、游泳、跳水、排球、羽毛球等7大项的争夺。 嗯， 其中就包括陈龙啊、林丹啊、孙杨啊、朱婷啊等等，他们都会参与其中的。 嗯，觉得也是高水平的作战嘛。奥运冠军19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亚运会啊。 对。 嗯，那今年的中国代表团呢，整体的年龄是偏年轻，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4.4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呢是桥牌运动员朱爱萍，今年61岁。 哇 哇，这个桥牌运动员好像不是很限年龄，是吗？ 对，这个跟体力没什么关系。 靠智商的啊。这个年龄最小的呢是游泳运动员，只有13岁。运动员当中呢，有214个人参加过奥运会或者是亚运会，631个人没有参加过综合性的国际大赛，新人就占了74.6%。我觉得还是给大家锻炼的机会啊。 嗯。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和中学时代的暗恋对象怎么样了？乐陶，你说说， 就上来就让我来聊感情经历， 聊聊吧，这是我们互动话题嘛。 这个中学的时候感情经历比较，就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般都是比较单纯的，就是一般对，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就是。但是我觉得当时上中学的时候，肯定每个男孩都有暗恋过班里的那个女同学了。我觉得初中的时候，这个中学是高中还是初中？ 中学就都可以啊。 啊，好，就是我觉得每个男孩子都会喜欢班里的两种女孩。就是第一种呢是 长漂亮的， 不是一般这两种女孩都是有明显的特征的。 嗯， 第一种是双马尾的 啊。是吗？ 对啊，上初中的时候我觉得双马尾的女孩真的清新脱俗，小龙女。 哦，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短头发的，头发特别特别短的。 你说的是跟你一样短的这种吗？ 对，因为这个女孩子如果长得太漂亮的话，一般上中学的时候家里会不让她留长头发，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哦， 然后头发特别短的话，你就会特别看清她的五官，你就觉得哇，我的菜。 哦，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情窦初开嘛，很懵懂，我觉得那个感觉也特别好。就是你憋在心里不说，别人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她的时候，你还特别不好意思说没有啊，我没有啊，不是啊。 哦，是这样。 嗯，对， 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据我了解到我身边的这些男同学哈，他们喜欢的女生啊，都有一类特征，也不是长得漂亮，也不是双马尾，他们是学习好。 哇， 真的。是因为当时我们班是一个重点班嘛，就大家很容易就会喜欢那个成绩好的女生。我们班成绩好的那个女生现在是一个北大口腔的博士 啊。 对，他对他中学的时候真的就是全年级第一名，但是他脾气非常的暴躁，就是恨不得 好的人总要有点脾气的， 恨不得就是班上谁说了一句话，只要他听到影响他学习了，他就会站起来把那个人说一顿，训一顿，很霸道，霸道女总裁。 那我觉得那个人一定是我，被训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呢，这个女生啊就非常的霸道。但是由于他成绩好，老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然后学生觉得哇，学习好的人果然好有个性啊，怎么办，更喜欢了，就是这样子的。 哇，就是他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我觉得上中学的时候一定你跟别的女孩是不一样的，你跟别的女生朋友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被 暗恋上啊， 被暗恋 啊。 但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你跟你的暗恋对象现在怎么样了？ 嗯，我初中的时候，说实话，应该都是别人暗恋我吧。 你确定吗？ 我跟暗恋我的人，我想一想怎么样了哈。 嗯， 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会那个是当然是一个男生哈，经常会这个是 不然呢 会视频通话，然后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但是我会觉得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去打扰他都是 OK 的。 哦，原 原来这个暗恋对象都是被暗恋的，暗恋你的人都是这么被用的。 他也可以随时打扰我的。 哦，那还好，朋友嘛，就是相互打扰，彼此打扰。 我们看到我们网友朋友啊，兔 Sir 他说，哎，他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一看就没消失好吗？消失了他就不会再给我们互动了。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段子，就是问你，哎，你放下他了吗？ 嗯， 然后你说早放下了，嗯，可是我还没有说他是谁。想到了一个非主流段子，他就 对，我 说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明显就想到了那个人。 跟我们这个网友朋友真的是太像了哈。另外一个心情他说啊， 嗯哼， 我们跟我的暗恋对象怎么样了？就是。可能是短信互发吧，新年快乐，谢谢你同乐，你不会知道我等你这五个字又等了一年， 就是一年等一次， 哎， 好可怜， 就是，暗恋又暗恋是吗？就现在还在暗恋他， 嗯，我建议他还是赶紧去表白，真的， 嗯，要不你换个人吧，你暗恋这么久了他都不知道。这小男孩太傻了， 对啊，不然自己一个人活在痛苦当中何苦呢？ 是啊， 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你 每天晚上辗转反侧，然后不知道为了谁，然后就是睡不着觉，但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你是为了他睡不着觉。 对呀，啊啊 嗯，我觉得最痛暗恋的最痛苦的点也在这儿吧，就是想说 不 敢说，人家不知道。 对对对，嗯，还。哎，这怎么办呢？要不然我们下一期互动的就是你有什么表白的好方法，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啊， 这位星星同学，我们就可以这个，助你一臂之力啊。 嗯。这个童话说呢，在大学三年他在北方我在南方，是不痛不痒的交集，因为忙碌的大学生活错过和他的见面的所有的可能，如今我们进入到了考研期，思绪翻涌，和某天和他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都在保持联系，不知道考研结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至少现在我每天都是开心的。我 那还不错。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啊。 对啊， 就是未来可期。 对，嗯，起码人家没有就是就不想跟你聊啊。 对， 别说话，我要打游戏这样。我觉得还不错， 嗯， 起码他是一个你的动力嘛。 嗯。 还有我们这个网友朋友爱芒果不爱草莓，他说说彻底忘记是不可能的，毕竟年少青春悸动时的第一次，但现在啊也就成为了知根知底的好朋友，仅此而已。现在呢，他也有了另外的一半，而这个。他暗恋的男生啊还在等着那个对的女孩， 嗯，等着那个对的女孩子， 嗯，也就是他已经有了男朋友，但是他暗恋的人还没有女朋友。 嗯，那你的暗恋对象，不应该是暗恋你的对象，有没有给你写过情书啊什么的？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告诉的你？ 就中学的时候你知道的，他就是因为我每天是要步行去学校， 嗯哼， 然后我从什么时候知道他暗恋我呢？这说起来怎么这么不好意思啊？ 他每天都跟着你是吗？ 没有，他每天都会护送我，他每天都会护送我上下学， uh-huh. 然后把我，其实我们俩不是很顺路。 嗯、uh-huh. 他把我送到家以后，然后他在骑他的小自行车飞快的回家， uh-huh.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而之前我觉得哇，我这个同学好棒啊，怎么好义气啊？ 你也是那个。 后来我就发现，哎，他怎么不送别人呢？这怎么回事？ 学习很大条啊。 也确实，那个因为是我初中的时候嘛，嗯、到上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知道 有一天幡然醒悟， 哦，原来人家不是那个顺路，我是不是也太傻了？ 对你图谋不轨了三年，然后发现一直以为他在顺路，是吧？ 啊、我还是很感谢他哈、嗯，就还是没有说出来。 不过我觉得他能坚持三年还挺不错的，还挺厉害的。 应该坚持了两年多。 嗯， 还不到三年， 那还挺厉害的。我记得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暗恋一个女孩，不敢跟她说，然后就要偷偷的写纸条。 我以为，然后你自己就忘了你暗恋的。 没有，我没有那么大条嘛。 啊， 我记得还在写情书的阶段， 哦， 记得当时还要写诗啊，写情书啊。 哦，那不就等于是表白了吗？就不是暗恋了呀？ 不，情书不署名啊。 哦， 就试探你的反应，看你收到了情书什么感觉 啊？那你是那个写给别人的还是收到信的呢？ 都有。 哎呦， 不好意思。 然后呢？ 啊，然后我跟我的暗恋对象就在一起了， 哦， 然后后来就分了手，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那你这个我觉得还是一段比较美好的回忆。 嗯，还挺美好的。 对啊，你跟你的暗恋对象突然，哎呀，就发现彼此互相都喜欢的。 对，不是因为有一天就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嗯， 就是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暗恋他。后来发现他也在暗恋我， 哎， 然后两个人聊了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哦，那这段是不是就是属于早恋吧？ 嗯，是的，就是劝大家呢，一定不要早恋，一定会影响学习的。嗯 怎么说的好像你为这个恋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似的。 音乐真的会影响学习，是真的。 哦，好吧，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暗恋归暗恋，对，一定要注意这个暗恋的时间。你最好在考上大学以后再暗恋别人，并且跟他能够在一起。哎，这是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 哎，没错。不过我觉得谈恋爱真的早恋真的会影响学习。当年我就是学习越来越好，就是因为这个，但是他就不太行了，他就越来越差。 哦，是这样啊。 因为我在被带动嘛，对不对？我的爱情的力量在带动我。 哦，那我觉得这你得是不是现在再联系一下，跟他说个道歉？ 不好意思是吗？当年拖累你学习。 对呀。 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和 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 嗯，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到《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了。 嗯哼，在这个环节之前呢，我觉得再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 嗯， 首先呢，您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进行互动。 没错，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和你中学时代的暗恋对象现在怎么样了呢？欢迎大家来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自己的故事啊。 哎，我们还是关爱这个奇葩青年啊。奇葩青年说什么了呢？ 嗯， 到提到南北差异，中国网友们可能大战几百个回合不分胜负啊。比如说，豆腐脑吃甜的咸的呀，粽子吃肉的素的呀。 哎，曼宁是哪人？ 我是北方人。 哦，那我也是北方人。那 我们没有差异是吧？我们豆腐脑都吃咸的，粽子 都 吃 甜的， 是吧？饺子不吃辣的吧？ 什么叫饺子吃辣的？ 饺子要蘸那个辣的那个 蘸 辣子呀，对啊。 哦，我蘸啊。 啊，你蘸啊？我们有差异，我们聊不到一起。 我们蘸醋、蘸辣椒、蘸蒜都是会蘸的。 我们好像只蘸醋吧。 也不是吧，大家都有多种选择吧。 啊，那行吧， 口味选择。 看到这个，在美国其实也有这种纷争。 嗯哼， 网友张某人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啊，在美国有一场甜咸之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近在网络上又再一次爆红了，那就是要不要在可口可乐里面加盐烤花生。 什么玩意儿？ 啊，我觉得 在可口可乐里面加盐烤花生， 花生不会被可乐泡软吗？ 为什么要加？加了不是？我这很好奇的点是，你把它倒进去啊， 嗯， 但你喝出来的时候，它不一定那么好出来。 对呀、啊，你用吸管喝， 不然 喝不着吧？ 你是为了吃那个花生吗？就是吃那个被可乐泡过的花生会很好吃是吗？ 啊、哦，我们看一下啊、嗯，据了解啊，在很多的南方美国人记忆里啊，小时候的零食时间一到，他们的爸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会手拿一个冰可乐，拿着一袋小花生，然后倒到可乐里边，然后咕咚咕咚的直接喝下去，人不打吸管，真是人间美味。对啊，而对于美国北方的小伙伴来说，这简直就像我们北方人见到了咸肉粽子一样，好像打开了新世界。 其实我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原来北方和南方有这么多的区别。就比如说这个粽子是咸的还是甜的，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豆腐脑。另外，我原来从来不知道元宵是肉的。 对对对。 这件事情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元宵竟然是肉的， 而且特别大个。 对 对，肉。 我原来一直觉得这个汤圆和元宵。区别不是很大， 对， 只是一个有馅儿一个没馅儿的区别。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元宵是可以有肉，可以有肉的，里面是肉馅儿的啊。 对，还有一种东西叫豆花，它跟豆腐脑还不一样。 嗯， 这个豆花哈、啊、我最近也发现还不一样，我们吃的是咸豆花，南方吃的是甜豆花，湖南四川吃的是辣豆花。对， 这还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嗯，我记得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英文字母 H， 嗯， 你们是读 H 吗？ 对啊， 但是南方那边的同学呢，他们都读 H， 哦， 就是听起来就很洋气，很港台。 哦， 然后我们、就 是、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呀。 然后我们的老师都是讲 H， H 或者 H， 就山东好像土一点叫 H。 哦，咬得特别的那个用力， 特别靠后、 哦、 啊，对，没错。 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我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是南方来的，我们家在大草原上，然后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别人问我，哎，你是骑马来的吗？结果问我的那个同学哈、啊，他是舟山人，我说，哎， 我说那你是不是划船来的呀？然后发现我们彼此真的有很深的误解哈。 我觉得关于这个你的家乡内蒙古一直有很多的误解，就是比如说内蒙古就是考骑马射箭什么的。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有误解我都能理解，直到我上大四那一年啊，突然就是大家已经对我没有什么就是好奇的地方了，就觉得哎呀我们可能和你们内蒙古是一样的嘛。直到有 一 天在一个主流媒体的网站上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这个三月份开学了，然后内蒙古的小孩都骑着马穿着蒙古袍到了学校。我当时已经惊呆了，我说为什么现在就我起码是没有见过小孩骑马上学的。然后他发了一这条新闻，我的同学就都过来跟我说你不要再装了，你们就是骑马上学。我跳进黄河都行 我的内蒙同学跟我说，他解释了四年，说这个内蒙我们都住楼，我们跟你们都一样，我们不住蒙古包。然后那一年的春晚，然后有个内蒙古分会场，所有人围在 蒙古包，都在蒙古包里，对吧？ 对， 你就会觉得你这辈子都解释不清楚这个事情了。 嗯，没错。 还有我一个朋友，他马上要去内蒙古去当伴娘。他问我，哎，当伴娘的时候，我是不是要穿那个蒙古袍啊什么之类的？ 嗯，就民族服装。 对，我说应该是不用的吧。然后他说，哦，那明白了。哎，那会不会那边就是那个路牌什么都是蒙语，我看不懂啊？我说蒙语我也看不懂啊。真的是这种误解哈，就是根深蒂固已经。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如果这个真的用可乐去泡盐烤花生，你会去吃吗？ 你让我尝一下，我可能会去尝试，但是我可能真的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我日常的习惯。 是不是想起来就觉得不是个很好吃的东西？ 对，我总觉得这个花生会软掉啊。 一个甜甜的，一个咸咸的，放在了一起，我就觉得它不是个好吃的东西。 很奇怪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啊，这个网友初月他发来消息说，在德国汉字纹身几乎受到了每一个纹身师的青睐啊，但是由于他们太多人都其实不懂中文，他只会那个画。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为此啊，德国政府最近定制了一个新的政策，要求未来的纹身师啊至少学习三年的中文。 据了解呢，目前德国的纹身师的入行的门槛不是很高，从业者既不需要医学知识的考试，也不需要中文等语言水平的证明。但是呢，随着这个纹身的需求的增加，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有许多纹身师呢一直通过 Google 然后来确定这个要纹的这个汉字词语，所以说这个翻译完了以后容易出现不少问题。 对， 比如说前一段出现了这种叫我柔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就是让我变得温柔，然后强行音译过来。 哦，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就可能反正他们也不认识，就好看。 就不是你，比如说你英文或者是德文打，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温柔的人。 对。 就叫我温柔，就是让我变得温柔，然后这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叫我柔软啊，这个尴尬的表达。然后德国政府决定引入纹身师的执照考核制度，那中文就是其中的一个考核项目。此外，德国大学还将推出这个纹身师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中文都是必考科目。 这网友评论了，德国的纹身师在职业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其实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纹身师，我觉得去德国应该好读书。 那倒是哈。我之前还看到就有一个我们的外国友人啊，在机场我看到他的，他穿了一件上面印了好多中文的衣服，然后他那个衣服上面印着是牙医，然后我当时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这个会印着牙？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穿这个中文的衣服可能不会印这样的字，比如说我印个主持人就好像很奇怪，然后他印了一个牙医，我就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意思，然后觉得那个字儿好看，然后他才买的。 因为我之前我看过一个网上的视频，就说一个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嘛，在美国看到街头有个人帮大家设计汉字的，就是设计中文名，就帮一个外国人在大街上帮别的外国人设计中文名。然后呢 会设计出什么样呢？ 然后他就去过去看嘛，然后发现这个人的中文水平简直是一窍不通，然后说你怎么学的汉语。然后他拿出了一本什么什么养殖手册，就是上面写什么什么养殖手册，说这是字典，你知道吗？这是汉语字典。但是我是汉语，我是华人啊。你在逗我吗？ 所以说这个中文它比较难啊，但是一定要在身上留下什么中文烙印的时候，拜托大家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啊。 因为这个纹身呢，总会随着你的体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啊。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 我们在一段半年报时之后再来说乐淘的这个段子啊。 好的，好的，好的。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们时间来到了8点30分，刚才呢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的连线嘉宾张露露，我们来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最新的一些资讯。露露你好。 嗨，大家好，曼宁好。 嗯，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两部剧，这两部剧都是来自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的2018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作品。 嗯， 第一个剧呢是一个河北梆子，这是河北梆子走进小剧场的第一部戏， 《 喜荣归》。它讲述的是河北的落魄书生赵廷玉家道衰落，去投奔崔府完婚时却被崔母拒绝，冷困交加的他晕倒在雪地中，幸得崔小姐搭救，两人互相脱身，互相托付终身。不料崔母却极力反对，提出只有考取状元才能跟崔小姐完婚。 嗯， 经过3年的苦读，赵廷玉考取状元后却假扮乞丐考验未婚妻一家老小，崔小姐痴心不改，待真相揭开后皆大欢喜。传统的演绎到这儿就完美收场了。 对， 然而此次改编呢，编剧突发奇想，请崔小姐另辟蹊径，当场质问状元郎：“你凭什么考验我？”深究之下，爱情将走向何方？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的2018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的入围作品《喜荣归》8月6号到7号每晚7点半，繁星戏剧村一剧场等你品鉴。 嗯， 这是第一部。第二部我要推荐的是新经典原创话剧《将军里》。这个地方呢，它是以北京站东侧 CBD 南侧一片叫中石里，以前叫将军坟的地方为创作原型。这里北临通惠河，南侧是铁路线，头顶是立交桥，每天它噪音不断，水电时常会出问题，私搭乱建严重，被誉为是京城的第一棚户区。当这个地方面临拆迁时，有人想趁机捞足下半辈子，有人想榨取一点残羹剩饭，有人想了却多年的夙愿，还有人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牵挂与留恋。这里有父爱如山，有母子情深，有夫唱妇随，这里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有胡同的家长里短，还有北京俚语的诙谐幽默，聚焦新北京在巨变中的市井百态，以及努力向上的北京众生相。这个剧目《将军里》，它是在8月7日到8月8日每晚7点半在国画小剧场带您深入了解北京城。 嗯， 对。 也就是说一个是6号到7号在繁星戏剧村，另外的一个是在国画，是7号和8号这两部剧是吗？ 对，国画，国家话剧院小剧场。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内容给我们介绍吗？ 我今天就推荐这两部剧，一部是原创话剧，一部是河北梆子。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露露，谢谢你的介绍。 好，不客气。 嗯，好， 先这样。 好， 嗯，好，感谢露露，再见。 嗯，拜拜。 我现在这个听完了露露的介绍以后，满脑子都是一句话。 嗯， 你凭什么质问我？你凭什么考验 我？哎，这个确实是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太能看到的情节。 嗯， 一般上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面， 啊，对， 一个完美的 ending 是吗？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拿谎言考验谎言，就得到的只能是谎言。 哎，我发现你说的很有道理啊！突然感觉，哎呀，乐淘怎么感觉一下变成了一个哲人呢？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哼， 网友福林高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啊。今年28岁的仁和是一位网络文学作家，笔名叫做会说话的肘子。 嗯哼， 当初啊，他结婚为了攒钱，开始呢写网络小说了，没想到写成第3部的时候啊，就成了网文大神，月收入达到了60万哈，高居各种榜单之首。 月收入60万，就是年600多万，对不对？ 真够高的哈。 但是呢，这个他在写小说啊，虽然说我们只看到了这个60万，但是背后的艰辛也是难以想象。28岁的仁和呢，现在已经是头发半白，胸椎错位，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深夜大哭。近几年来呢，除了结婚和孩子出生那两天，从来没有断更过。 哇，也就是说他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写这个网络小说。 嗯， 的确，其实任何一个行业背后的辛酸哈，只有从业者才能真正的明白啊。 真的没错，我记得我上高中的那段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恋网络小说。说每天晚上我就看到下面的评论都是为什么还不更还不更还不更还不更，然后作者， 写的没有我看得快 啊。然后作者呢每次就会在最后然后写对不起，我现在真的很难受，然后我现在生病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明天我真的停更一期，实在对不起大家，后天我会补两期的。 哇， 就突然觉得他们好可怜，想歇一天都不歇 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希望他这个写的东西能够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吧。 嗯， 这样他的心血也没有白来的付出。 没错。 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花花给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杭州的一家影城里出现了一个会说话的认主人的电影座。 这个什么叫认主人的电影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说如果有路人坐到了这个椅子上，这个座位竟然会发出你别调戏我啊这种搞笑的声音来赶走路人。那这个座位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萌萌的座位专属于90后大学生小何，他在支付宝付款的时候呢中了1年的观影券，影院因此送出了365天属于他自己的座位，任何人都无法预定。 哇，我觉得 说这个座位也给我来一个 幸运大奖啊。这关键是我觉得这座位也挺搞笑的，你说你专属于小何吧也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在别人坐的时候发出那样的声音呢？就比如说你不许坐啊什么也都可以，什么你别调戏我。 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在外面遛狗，但是呢主人不见了，只看到了一条狗，那个视频只拍了一条狗，那个狗呢被拴在护栏上，旁边呢放了一大喇叭，那个扬声器里面说都别碰我啊，我爸马上就回来了啊，摸一下行，咬你我不管，就一直在放这个声音循环播放。 哦，那我觉得这个主人还是不是经常把狗狗放在这个路边？ 随便就放在路边了是吗？ 所以他就给他弄了一个专属的这个 大喇叭， 对， 替他说一说话。 好，倒也可以，但是这样不会就是。 然后我觉得主人去找的时候吧，对对，会有人围观，然后找的时候还特别好找。我觉得这样狗真的丢不了，别人不会牵走。 啊，那倒也是哈， 别人突然牵走了以后，你就别人就围观的人太多了嘛，肯定拍照片的人特别多。 有道理。那如果这个比如说碰到人实在喜欢这个狗，可以在这个胸前挂一盘我就是他爸，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这个狗狗领走。 嗯哼。然后我们来刚才说了这个狗狗的事情，我们再来说一条，这个养犬马上要有积分制了。在济南呢，养犬人扣满12分就需要补考。 啊， 这个好像和开车还挺像啊，这个十二分要补考。说最近呢有不少狗伤人的消息，网友第二个芒果刚才发来消息说，在济南养狗要遵循积分制了。 嗯，据了解啊，为了加强养犬管理，济南市公安局从去年的1月1号起啊，就正式的实行养犬登记信用记分制了。 嗯哼， 拴遛狗不拴绳啊，不带这个犬证以及犬牌违规等等这些行为哈。第一次查处将被警告，要扣3分；第二次啊，将处以罚款200元至500元不等，扣除6分。 嗯、 那么扣满12分呢，这个狗狗就要被没收了啊！ 嚯！ 对，等主人学习《济南市养犬管理条例》通过之后呢，才能将自己的狗狗领回家。 所以说，你这个养狗不仅要对这个狗负责，要对其他人负责、啊。 没错， 这个制度实施一年以来呢，共对于1600多名养犬人都进行了处罚，犬只拴绳率、犬只的这个拴绳率啊，也由当初的不足20%。20%增长到80%左右。 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其实 这个在我家楼下，大家遛狗的时候好像都不太爱拴绳。 对，关键是它有的狗，它比较大只，但是它自己可能是年龄还小，它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力气，它经常会把别人扑倒，就小孩什么，它会把它扑倒。 嗯， 但它也不是故意的嘛。 嗯，昨天我在上电梯的时候呢，正好遇见两家人遛狗回来，然后一只大狗，一只小狗，然后两只狗呢就在电梯里面对峙了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两个主人呢就彼此看看彼此，然后我就看着那两条狗，一会儿两条狗打起来了。 嗯， 然后呢，小狗的主人因为先到了嘛。先到楼层了，然后就先下楼了。先下楼的那一刻，在电梯门他已经出门了嘛、 嗯、 在电梯门马上要关上的那一刻，狗冲就唰就冲了进来，然后跟这个大狗就在电梯里两个人厮打在了一起。 哇， 就主人已经回家了，然后狗又跑了回来，估计是没牵住，然后趁着电梯门还有一条小缝的时候钻了进来，我就接着看两条狗打架。 所以啊，你看还是得拴，要不然的话这狗自己坐电梯走了，你拦都拦不住啊。 嗯哼，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网友科学大王发来消息说，在杭州有一个特殊的英语补习班开在一个菜市场里。 那这个补习班的老师呢是一位姓金的老爷爷，今年呢是64岁了。5年以来每到寒暑假的时候，菜场的摊主的孩子们都会从五湖四海来到杭州，在菜市场里边免费跟着金爷爷学英语。如今金老师已经教过了20多个孩子，还有不少其他农贸市场的菜二代都闻名而来。这个菜二代听起来还蛮酷的、啊 嗯、对，很可爱啊。其实金老师啊不是职业的教师，退休之前呢，他在公安局做文字工作，他是、啊、英语爱好者，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啊，完全是他自己自学的。嗯，他就说啊，我就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喜欢教他们英语，看到他们进步啊，他就很有成就感。 嗯，我看这个金爷爷还真的厉害啊。 嗯，自学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应该去考个资格证啊，或者什么学一学怎么教孩子啊。 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老人教给你的，你会跟他有代沟，他教给你的东西呢可能你不能直接用得上。嗯，会有一个时代的代沟在啊。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说在水下6米打麻将，消暑的同时还可以练习潜水。对于不少人来说呢，打麻将是这个茶余饭后的消遣方式，可是在6米深的水底下组局打麻将，这种体验你有没有？ 嗯， 网友阿宁呢发来的消息说，浙江的一家跳水馆发起了一个趣味活动，在水底下打麻将，就是潜水员们呢要背着氧气瓶，戴着面镜，然后都坐在水底的白色塑料的小桌旁边， 嗯， 一边打麻将，旁边呢还有水泡浮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参加这个活动的小伙伴说呢，在这个水底下打麻将，因为你要穿戴着这个潜水设备， 嗯， 所以说你交流的时候只能靠手势，不能像平时一样砰吃糊，不能这么大声的喊、啊、 对， 人因为你喊了就只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喝水 飘上去了啊、 嗯、 对，另外呢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得轻拿轻放，不然一不小心带动了水流，麻将就很有可能会移动、嗯、甚至会倒掉， 一手好牌然后啪倒了啊，这也这不太值啊。 啥呢， 嗯，不过这个水下麻将啊，水下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多的是为了训练潜水员的这个中性浮力。 嗯， 中性浮力啊是潜水中的必修课了啊、要保持良好的中性浮力才能够避免伤害海洋中的生物。 嗯哼， 结局是 飞，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恩雨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靠谱青年，立秋到了啊！今天是立秋，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第十三个说明这一年马上又要过完了。 对，没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北京又蒸又煮又烧又烤的， 对， 这两天空气突然凉了下来，而且今天是立秋，外面又下着小雨啊，还真有那么一点秋天的感觉了，觉得这个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终于马上要过去了。 但你不知道这个还有秋老虎这么一说吗？在一般情况下哈，这个秋老虎啊是立秋以后的暴晒天气，就叫秋老虎了。一般发生在八月九月之间啊，要持续20天左右。形成连日的这个， 就熬过去了。 对对对，所以你还有一波热浪要侵袭你啊。在这个大家其实都会感到难受炎热的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秋老虎又来了。 那这个秋老虎的热情我们是承受不太起啊，但是怎么样防止这个秋老虎伤人呢？我觉得在饮食上我们来跟大家提一提，要注意几点啊。第一，首先是多喝水，喝万能的水，喝热水。 还真的是。 第二呢，就是多喝粥汤啊，比如说我们来喝一些莲子粥、百合粥、薄荷粥、蛋茶、绿豆汤、豆浆、果汁儿，这些去火的、清凉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喝的， 都可以来一点。除此之外呢，要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但是哈、可能会伤及脾胃的寒性的凉性的果蔬啊，比如说西瓜呀、梨呀、黄瓜啊、椰子啊，这些哈、要少吃了。 还是应该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因为这个西瓜呀，比如说这种好像都是夏天的，属于夏天，现在毕竟已经秋天了，应该跟着这个时令来吃水果， 吃点热西瓜吧 就不要吃那个冰镇的了、另外呢，这个在饮食上一定要加强营养，立秋以后一定要可以吃一些肉食，比如说鸭肉、泥鳅、瘦肉、鱼、海产品， 来弥补一下盛夏为了这个清热解暑饮食过于清淡的损耗。 哦， 可是好像夏天也没有吃得很清淡。 哎，你 说 对， 说了一声 是啊，这个不吃或者是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也是一种方法啊，还要少饮酒，嗯，橘子、柠檬、猕猴桃之类的啊，这些啊也要多吃一点。 嗯，另外中老年朋友和脾胃虚弱的人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在初秋的时候早晨起来啊，一定要喝杯粥。 嗯，喝粥对身体好哈。 哎，没错。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和中学时代的暗恋对象现在怎么样了？ 嗯，刚才我们聊了好多了，就是我们聊到了暗恋，聊了曾经的一些故事，上来就要爆料。 我们还是看看这个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啊。 嗯， 我们看到这个吹散不完美这位网友朋友给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仔细想一想，中学的时代没有暗恋对象，脑子里面除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还有看不完的言情小说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是不是不正常啊？ 没有，哎， 这正常， 挺正常的，跟我一样，就知道三年，就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哦，确实那个时候在这个一摞一摞的这个 卷子呀， 卷子、 试题呀， 模拟试题背后啊，还会放一本言情小说。 这个有人说少看言情小说，少看韩剧，说以后不好找男朋友，要求太高了。 啊，就又帅又体贴又多金那种， 嗯， 是找不着， 要求太高了。 其实我好像在高中的时候也会看一些言情小说。 我觉得高中看言情小说应该少吧？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看言情小说了。 啊，是，那是吗？那你们看什么？ 我记得初中和小学交叉口的时候，那个 小学你就看言情小说了， 对，大家， 哎，这个小朋友太早恋了， 看言情小说看的很多，哦，然后我不太看了，因为我看班女同学嘛，嗯，啊，然后上了高中以后，我发现大家看的都不是言情小说，就没有看小说。就是看小说的话也不会看言情小说，什么百年孤独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 哇，都现在都这么有文化。 对啊，哦，不好意思，你还是就是我们还是差了一代的。 哎， 啊， 这怎么办啊，我就觉得这就羞愧难当啊。另外这个汪汪子一他说毕业之后啊和他的暗恋对象再也没有见过，突然有一天啊，嗯，他就加了这个姑娘的微信，什么话都没说，翻了他朋友圈发现他已经有孩子了。 火，就是你身边的人真的很快有孩子， 这差的有点多呀。 就是我最近就有点震惊于这件事情，就是我身边的同龄同学就好多已经有孩子，已经当爸爸，已经结婚，我觉得他们比我就是快了好几个人生阶梯，你知道吗？ 你还在那个五三的阶段， 对，我就在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他们竟然蹦着走 啊。确实是，我最近看到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吧，已经生二胎了。 火， 这不是怀着，已经生下来了。 嗯， 我当时觉得，哎呀，我还是小朋友呢，我跟你的二胎一样大， 谁还不是个宝宝咋 啊？ 是 啊，是 是， 嗯，另外这个 网友博湾说，互相暗恋，毕业我们就在一起了，现在已经五年了。 嗯， 还真的恭喜他。 哇，我觉得该结婚了吧，该当爸爸了啊，该当爸爸妈妈了。 嗯哼， 嗯，还有这个卡子拉这个网友朋友他说啊，暗恋了，表白了，在一起了。分手了，现在啊不如不见，清静。 火，还真的是一个佛系选手，啊， 这看来好像是这个分手不太愉快，我觉得是吧， 就暗恋的对象嘛，我觉得尤其是中学的那段时间的爱情，或者不能说爱情吧，就感情应该是最懵懂最纯真，大家最令人怀念的那段感情。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会抛开一切外在的那些琐事的影响，然后一心一意的就喜欢一个人， 嗯， 我就是喜欢你，就这种感觉。后来我记得我妈特别过分的一件事情是，她突然有一天问我，哎，你多大来着？ 你多大来着？ 我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多大呢？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多大多大，然后我妈说，嗯，啊，哎，你们现在这个岁数还会喜欢一个人吗？我当时真的是满肚子的火气，什么意思啊？我是七老八十了，我不会喜欢人，是什么意思？哎呀，然后我爸就在旁边就是偷笑，你知道，全家没有一个人帮我。我当时觉得，是我这个岁数已经过了那种懵懂害羞的花季少女的季节了吗？啊，当时我真的是很难过。 不喜欢一个人能喜欢一条狗吗？ 我要去表白了。啊，其实 加油， 欢迎大家啊，把这些想说的啊，不能跟朋友说的，但是可以和我们说的事儿，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发送我们到后台上，我们的这个小编呢，会收集到你的这些信息，然后整合给我们。你的对，说不定啊，你喜欢的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你就哎，借我们的节目就给他表白了，我觉得也是一种。 恰巧就发现，哎，他也在暗恋。 3.5。 哦，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哈。欢迎大家明天的时间啊，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和 M927同步商品为您直播的青年说。那么我们的上一个板块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后面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栏目，我们会将邀请到摄影师涂松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听他聊一些他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上午乐淘要稍事游戏，对 对，大家要跟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我还会继续接 下半个时段，对，曼宁还会接着在这儿陪着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个上半段的节目里面相见。再见，拜拜， 拜拜。 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起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打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送租月活动，

没有，那倒没有，不是我刚才那个互动话题里面说的暗恋我的那个男生。 对，因为我在外面刚才有听到，就是 你听到了， 对，我以为你这个话题就自然接过来了。 不是，涂松泽，跟大家强调一下。 大家好，我是涂松泽啊，我是一个视觉创意人，然后是做这个。摄影视频导演，然后还有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摄影视频导演和设计。那你一开始学的专业是这个吗？ 广告学。 广告学，然后广告学会涉及到这些吗？我不太懂。 会，就是广告学，我们的专业就是啥都设计啊，对。 啥都设计，养鸡养鸭这些设计。 不行，那汽修挖掘机那些不设计，对。就是涉及的就是跟视觉，其实可能它是广告的整个门类的里边的方方面面吧，比如说广告营销，然后广告这个创意啊等等，不啦不啦。然后可能每一个人的每个同学的他的一个兴趣点跟他的一个发展方向，自己选择的不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这个视觉类的这个广告的分支。 那你现在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做的工作就是刚才讲的呀，这个你好像还在沉浸在那个 涂松林的 就是做的工作就是现在讲的就是做拍，就做摄影啊，然后做视频导演，然后还有一些设计的这个活，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视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整体视觉。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作品，我们不妨到这里先来看一下吧。 啊，这么 快。对，先从这个，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是我公司的 logo。对，刚才其实忘记讲了。然后我以前其实是有一个，我以前是工是属于这个，打工的。啊，就是，然后是在这个凌志时装，就是大家经常穿的那个杰克琼斯、Only、Moda 这个集团来做视觉总监。那么后来呢，我是自己出来做了一个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品牌。就是这个 The Studio 那你之前在那边的话，应该薪水还不错吧？为什么你突然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创业了呢？ 借用我前两天发的那个公众号，就是这个北漂。这个十年，然后我用自己攒的50万做了一个完成自己的梦想，就落到这个梦想上面去。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嘛，就是汪峰老师也经常问啊， 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就我的梦想就是在32岁的时候做一个自己的品牌。对， 哇，你的这个数字好确切呀！ 对， 我要在我32岁的时候做一个自己的品牌。 对，这个是我在跟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面试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汪峰老师的语气来问我，就是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32，其实我就是瞎说的。 你当时是瞎说的？ 对，我当时瞎说的，但是没有想到就实现了。 其实你在瞎说的那个之后，是不是在你心里面埋下了一个小种子？然后。 那肯定，对对对，不能说完了之后就去做那个汽修挖掘机了，对不对？就还是要在这个， 有点远， 对，还是要在这个路上走一走，然后走着走着就把这个事儿给做成了，所以说也是蛮就是， 应该不太容易吧？ 很不容易，对，很不容易。 比如说， 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就是 什么都没有，指的是 就是又没钱又没人脉，然后又没有。就是经验也不够，当时，那么走着走着就先攒呗，先攒这个经历，然后先攒自己的专业水平，攒着攒着这个钱也慢慢的攒起来了，就攒了50万嘛，对，然后就慢慢的人脉也是自然的多了，对吧？就是长得也不太难看，就是、 不是不太难看啊，正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小伙伴可以看到是非常好看， 本人应该比这个视频里面好看一点。 哦，那是不是要去你的工作室去亲眼？看一眼才可以，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 可以，哎，你们公众号叫什么名字啊？ 就叫泽 Studio， 然后我们微博也叫泽 Studio， 这个安泽视觉。 好的。想看他的朋友们，第一个渠道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可以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嘉宾涂松泽，他的真容啊，还可以有什么问题啊，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后台上，我们的小编呢会把这些问题发给我们，然后请他来回答你们。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新浪一直播活力982这个房间，在这个房间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的直播的画面。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毕竟还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FM982 和 AM927， 在这两个频率里面呢，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青年会客厅。刚才 说 到了，说 好棒啊，整个这一段感觉就是一气呵成， 就像你拍照一样啊， 太好了，互捧模式成功， 互捧模式开启了。我们看到就是之前你在说创业的时候非常的难，具体的过程还有哪些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吗？ 故事我们就从我们这个做我们这个 studio 开始吧。整个这个 studio 呢，就是我跟我的团队是由一砖一瓦，真的有点像细旧挖掘机，一砖一瓦就把它建立起来。从开始的我们的那个 3D 的这个设计，然后一直到我们去选料，然后把一个废旧的一个工厂啊，就给它变成一个我们的宣传方式是就是性冷淡的。性冷淡的一个高级的一个艺术展馆式的一个影棚。那目前市场上的影棚可能大家都多数的是怎么讲，就是注重功能性嘛，注重功能性。它可能是对于视觉的整体视觉的这个打造跟它整体视觉的传递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想做的一个就是跟我们整体视觉相关的一个，从空间感，然后从设计感，然后再从我们的这个功能性去整体合成一体的一个有视觉感的一个影棚，对，然后平时为我们所用，然后我们也可以对外出租，就让大家一起在这边玩。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了，你的棚跟其他人的棚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就是我们是一个性冷淡展馆式的硬棚， 展馆式的， 对对对 啊，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棚就是非常的大，就是一般的影棚可能它的层高都没有那么的高，我们是有8米的一个层高， 哇 啊，包括我们的面积也是有600平的一个面积。 哎，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棚的样子，哇，果然是很冷淡， 很 冷 淡， 对。这个是什么位置？ 这是我们的一些器材啦，就是这个特别花钱的东西，就是我那个就是50万都花在这个也没有了，就是反正很花很多钱的东西都是就是国际顶级的这个器材。 那这个呢？这是化妆间， 化妆间，对，这个有感觉到冷淡的感觉吗？你刚才就感觉到了。 你那个红色的椅子让我感觉到一丝温暖。 对，因为这是要有一个视觉的一个互补嘛。对，就我们整体的色调就是黑白红，以白色这个主色调为主，然后以红色作为一个点缀色。 哎，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吗？ 想法是我的想法，但执行下来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执行下来的。对。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是？ 这个位置我有几个点要说哈。首先就是大家 放大看一下。 OK， 看到这个上面的一个小方块，这个红色的小方块，这个是我们公司 logo 的，叫我们专业上叫这个辅助图形，就是这个泽呀，不是二声嘛？ 对。 啊，这个二声就是我们把它拿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元素来去各种使用。 突然看懂了啊！ 是蛮有意思的， 是 吧？对，其实说。所以说这个红色又是我们的这个点缀色啊，然后这个符号也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感觉啊，有一个向上的感觉。那么配上这句英文呢，是我这个多年以来的一个怎么叫做座右铭吧，对，这是一首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个某诺品牌的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说品牌哈，某诺品牌手机的里边的一个铃声，叫这个 Things Getting Better。 然后就觉得它整个的这个跟我想要的一个人生箴言特别像，那现在又把它拿出来，就是作为我们整个公司的标语，就是对，然后这是跟这个符号啊，这向上的这个符号也是结合到一起。 哇，我觉得这个好好多细节，有好多想法哎。 对， 真的不是说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话剧吧 ，OK， 然后我在那个。话剧结束之后，我就问了我们这个演员，我说：“哎，我说你其中有一个动作，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去表达你这个情绪呢？”然后他说：“我就是想到了。”他说：“我就是想到了。”然后后来我就，因为他有很多这样的细节，然后我就问了另外其他一个，他说：“这就是我们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就用了这个，就当时我整个人都是，哦，原来大家都这么随意，我以为你的这个 也是随意的 ，后来发现，不是，还是有很多含义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随意，也可能就是不是说， 我一蹦脑袋就出来了一个这样的动作，他即使是蹦脑袋出来了，他也是有一个多年的一个积累，然后去，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给你一起表述，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他可能是一个长年以来的一种感触或者是感觉，然后让他有了这么一个所谓随意的一种表达。 OK， 嗯， 然后回到这张图上来，其实这张图还没有跟大家说，这个地方啊是我的办公室办公桌 啊。你的办公 啊， 我觉得你有没有强迫症什么之类，你不觉得它乱了会很难受吗？ 有阿姨啊， 就是你负责把它弄乱，然后 我是这个角色，因为我在家都是喜欢把衣服都是扔在地上，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这种坏毛病，大家不要学啊，这段是负面的教材。然后，但是大家，我公司的这些我们家人啊，也都是蛮。就是大家比如说到两个椅子这边来坐了之后，会把它再放回原位， 他们都不舍得把这个 破坏掉， 这样的设计破坏掉。 对，因为大家都是做视觉的，其实都是还蛮注重整个的这个感受的。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看到我们直播间，你有没有想给我们打扫一下的冲动？ 没有，我是做视觉的，不是阿姨。我们这有专门的阿姨。 然后要不要给我们也设计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跟你们比起来，我们是不是太艳了？ 这个看预算吧。 好烦啊。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对，你们这个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蛮符合整个青年这种阳光向上、整个活力这个调性的， 比较鲜艳啊。 对对，你看我今天也是穿了一个稍微年轻点的衣服，因为我马上就快过了你们青年的上限了。 我们青年是不记年龄的，我们记得是心理年龄。 啊，是吗？ 对， 那这个 你还是个宝宝是吗？ 我是下线，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张照片，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嗯，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 ，OK。这个是我们的门头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进门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应该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放在里面，就是一个正面的一张照片， 正面的 啊， 来找一下 啊，就是正面的这个门头的一张照片啊。好，如果没有就还是用这张吧。 好像是好吧，那就用这张吧。 啊，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左边的这个黑框啊，就是它厉害了啊。这个、 还有自己说自己厉害了、 是个门，如果没有它的话就进不去。 哦，那是确实好厉害的。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说这个右边的这个黑框啊， 嗯， 右边的这个黑框它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相框啊。那我刚才也是一直在强调，我们是做视觉的，那我们整个的视觉，无论是摄影还是视频还是设计，那我们最后可能一般都会放到这个框里面， 嗯 啊，都会放到一个框里面、啊。举个例子，就是相框嘛，它本身也是相框啊。那么对于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放一个相框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产生视觉的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像摄影啊、这个设计还有视频的一些作品、那么我们没有说想放到一个具体的什么，我们就放一个相框。那同时我们这个影棚还是对外出租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产生视觉、那么就是你走进我们这个影棚之后，那可以一起来产生这个视觉，那出来的之后可能你的作品就可以放到这个相框里面。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跟我们的刚才讲到的这个辅助图形啊，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啊这个点儿、就是我的名字泽的这个二声是结合到一起、那它就有一种这个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我们这个影棚是性冷淡展馆式的影棚啊、那个展馆还会体现到我们这个门头就体现了。那么展馆一般都是有相框，然后有大面积的留白、啊，有这个就是大面积的颜色跟这个重点的，就是有这个比较明确鲜亮的颜色去相结合。那么这个给大家的感受就是大家走进去之后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氛围。 嗯，那这张照片呢？ 这个是我们的影视的棚，就是一个大棚，它有400平米， 400多、 对、上面是那个马道，然后就是可以拍 MV 啊、然后拍艺人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节目啊，都是在这边做的、比如各种杂志啊，然后等等。对， 哇，那你自己平常你会自己去玩一下吗？到里边？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在有活的时候肯定就不玩也得玩。对、因为有钱，对。所以说这个这里边也就是驾轻就熟了啊、对他，对。 所以这个整体下来真的是看起来，我们再浏览一下、非常的冷淡 非常的冷淡 冷淡 冷淡。 但是又真的透出了一种高级感。哎，我们是做一个时尚节目吗？ 对，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到位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整体想给大家呈现的这个视觉调性就是一定要高级啊。因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视觉行业，就是不是这个汽修挖掘机啊。然后就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直观的感受啊就传达给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的这个客户也好。对， 好吧，那我们在看完了他的这个工作室之后呢，我们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一段小小的音乐给大家听一下，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聊聊他的一些故事。 哎，其实今天呢，涂松泽还想给大家说一些哈，这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哈，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日常的穿搭一些小的技巧。 OK 啊，因为我在做这个就是视觉总监之前，我是编辑啊，所以说就会经常会就你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在这几个品牌，就是前面那几个品牌啊，我说的我老东家那几个品牌，很多衣服都是我就是搭配的之前，对，所以说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小实用的知识啊。其实怎么讲，对于穿衣服来讲啊，就每个人现在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啊。其实啊。大多数的一些大学生来讲，他们现在就也追不了这个名牌啊，或者是怎样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特别多的这个设计师的品牌出来了。我觉得找到自己的一个个性是特别的重要的。 找到自己的个性 啊，跟自己的爱好之类的是去结合的。比如说你是可以先给自己一个定位啊。那比如说你是喜欢听一些嘻哈的这个 skr skr， 然后你可以就把自己整个的这个调性往嘻哈的这个状态上去做，比如听嘻哈啊，唱 rap 啊，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些街头的一些品牌啊，对，然后呢，可以看一些，比如说这个 Vogue Runway 啊，一些网站，那么找到一些现在这个四大时装周最新的一些潮流的因素啊，然后去找这些品牌上去搭啊，比穿这个假冒伪劣品牌要好很多。 关键是它的质量也不太好，就是那个伪劣产品是吧？ 对，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可以不用听了，没有，就是去试啊，不用说局限在一个某一个点上面啊。比如说我说，哎，你是喜欢嘻哈的，那你就一定要穿嘻哈吗？那也不一定。那比如说这个身材不够高的人，那可能也不太适合嘻哈那种，就是很肥肥大大的一些衣服， 穿起来显得自己 对 更矮了， 来1.7米，然后穿上1.1米， 好夸张、 这个。对，就是还是说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就大家经常说找自己适合，怎么去找？ 对啊， 就是不断的去试，谁说都没用。 不断去试。 对，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件衣服啊，说某某某同款啊，就经常大家说，哎，你某某某同款。 对， 但这个同款穿上之后，就你穿上之后，就是就跟这个艺人穿上之后，它是完全两码事儿， 跟模特穿着也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我们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模特穿上了跟你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 这个怎么说呢？ 就修啊。对，所以说这个你这个不用太相信，就是你自己买回来试，就觉得哎这身衣服你觉得也好看，大家很多人说哎你蛮适合这个的，那可能就渐渐的离适合你自己的东西找到就越来越近了。对。 可是我有一个经历哈、就是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算是一个小小的造型师，然后他就一定要让我试一个我真的很不喜欢的东西，他非要让我试，然后我觉得试得很痛苦。 OK， 那这个来讲就分两方面讲了，一个是你这个同学不太靠谱，另外一个是就是你也可以多去尝试，就我们往往去找到一个新的自己的时候，都是要去突破掉原来的自己啊，所以说很有可能他让你试的那个就是你没有看到你自己还有这一面啊。当然这是两方面了，就是说我们试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错的啊，就多去尝试，这个东西不合适我们就只是穿上一下而已嘛。 大不了我脱了嘛，是吧？ 对。 大不了我不买嘛。 对，这就也不能脱太多啊，这个就是穿上之后就觉得哎挺不错的，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做， 可以慢慢去靠近。 对， 然后再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比较认同的一些风格，然后慢慢的去穿去搭，也许会有一条全新的思路啊。好，说到这儿，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是不是应该去逛个街啊？ 特别好，特别好 啊。所以大家啊，对于这个穿衣风格方面还需要大胆的去尝试。 对，大胆的去尝试，然后不断的找到最好的一个自己。其实很多什么教材什么这些都不是说啊你看到之后就立马能够变到你身上去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去尝试。在年轻的时候，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很年轻的人哈， 对， 就是我们收听我们青年说的朋友都是青少年到青年，可能是，所以说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做尝试。 大把的时间做尝试，好吧。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听他讲他的故事，而且呢他会有一些全新的摄影作品来带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意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第一种呢是听，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是看，看呢也有2种方法哈，听起来非常的复杂。大家呢第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在新浪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里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摄影师，涂松泽，是涂松泽哈。 我的名字真的是特别的绕口，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名字特别绕口。 你自己也就会经常叫错是吗？ 这倒不会，就是因为所以说我大家都基本上都会叫我泽，对，就叫一个字。 对，这样的话是怎么着都不会错。 不会错，不会错。 嗯， 对，除了平卷舌不分。 主，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摄影还有穿搭一些小小的小知识哈，小福利给大家。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你的一些摄影的方面的一些工作吧。 嗯 嗯，你之前一直是 摄影方面的工作，就我们会做几种类型的，比如说就是杂志大家看到的这些， 嗯 啊，比如说芭莎呀，比如说这个时尚健康啊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会拍这些杂志的片，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拍一些广告啊。比如说之前我们会给一些像之前讲的这个杰克琼斯什么这些的都已经讲过了。 嗯， 然后比如说Speedo 啊， 嗯， 然后大家经常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联合利华的什么一些产品，啊，这些都能提吧。 就是你是他们的摄影师嘛，这个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些就大家用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什么等等，这些广告我们也会拍啊。 哦， 对对对。 所以现在是我看到了。现在呢泽，我们叫一个字儿哈，他已经带上了他的一个作品 啊， 这张照片 啊， 这张照片挺特别，这是我新拍的一组啊，我自己做一组创作的作品。这个这话也挺难念的。还是很佩服你啊，就刚才想讲那么大的一段都很厉害。然后 这个照片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照片的人啊是我死党啊，死党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啊， 我们俩的关系。 你拿他当小白鼠。 啊，倒不是，他已经是一个很就是我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视觉的人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网络红人啊，然后呢我找他拍了一组片子，这个是我们俩今年已经认识十年了啊，一个友谊。对，我们十年就是从上海来到北京打拼，然后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一些事业，然后但是我们都住在一个小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啊。然后就给他拍了一组，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人，所以说就以这个为主题呀，然后去给他拍了一组片子啊。 那这个呢？ 啊，这个是我们新拍的那个杂志，是那个现在比较这个陈坤力捧的叫周游、一个演员啊。 这个是你帮他拍的一个 啊？对对对，我们帮他拍的。 我有点看不清他的脸 啊。对，因为就是还就没有想，就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或者是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微博都会实时更新我们很多的一些作品。 这是他给他拍了一个系列是吗？ 对，杂志片。 那这张也是一样的，这个呢？ 这是我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杨朵兰啊、他现在也在，他原来是这个就是爱上超模的一个选手嘛，一个热门的选手。也是由于他性格特别的好玩，所以说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平时就是经常就是在一起唱歌啊什么的。然后他左边是他新的节目啊、叫男朋友这个节目啊、就是会啊。每一期都会找一个他的朋友，然后来拍一组大片，然后会、对会负责在整个里面去做他整个节目的视觉。 那你们会不会就是你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叫来自己的邻居，就是你刚才那个死党说你来我来给你拍一组，会这样吗？ 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就平时还更多的时间还是要赚钱，就是还是要接这些商业活就已经非常的多了。像我死党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十年嘛，我送给他一个礼物，对对对，所以我想把他刚才私底下我跟你讲，想把他作为第一个片子来给大家展示 啊、 也是一个友谊的一个小纪念，对对对，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我有一个十年的死党，也希望大家在现在都是青年的朋友嘛，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真心跟彼此身边的好朋友去真心交往，然后你会在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会有， 怎么感觉你已经退休了 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包括越更年龄更大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在身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事儿。 为什么你对他的感情有这么深呢？是你们俩共同经历过什么故事吗？ 酸甜苦辣 全都经历过。 对对对，共同扶持，就是但是前提是因为我们都是非常真实真诚的人去对待彼此，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有的时候会让我们 觉得比较浮躁， 哎，对的。但是呢，有一个心里面的有一个领域，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纯真啊，就是说话去本着自己的本真去讲，然后本着自己的本真去对待其他人，那大家也都会把那一面去敞开来回馈给你啊。那我跟我死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两个就是最真的面目去对待对方，然后最真实最没有私心的一个方式。其实说句话，这个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十年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 非常坚固的友谊， 非常坚固。对，任何事情也不会打动我们两个的友谊。 有没有一些你们俩之间的小故事要给大家讲讲呢？ 我们俩小故事啊，我们俩小故事首先就是 想不起来 就是太多了，甚至是我是即将要出一本书啊，这本 专门讲他， 对，这本书 真的假的？ 对，这本书是真的，就是我们两个十年嘛，我们要拍一组大片儿，然后同时呢，配到我们这本书是非常特别的，其实就叫这个丹泽，然后十年，那里边是什么内容呢？是我们两个的微信聊天记录。 哦，这个也。 可以吗？是吗？ 哦，对啊，我也在想， 是可以的呀。就是一本新，就是 而且你们是一直留着的， 我们一直留着的，因为这个记录里边就是有我们两个的，就是误会， 啊，也有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逗的人，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那个领域的幽默，我们两个幽默方式不一样，但是真的很好玩。包括我们最近刚刚拍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延禧攻略》里面我们在模仿那个， 我看到了， 看到了是不是？ 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对，所以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酸甜苦辣，而且我们都很逗，就是会给彼此力量啊，然后让彼此开心啊，我觉得就会。很有意思，就这么自自然然十年就过来了。 哇，我觉得能够把两个人的友谊能出成一本书，那可见友谊的深厚哈。 对对，我们也是，所以说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就是会可以积累自己的这个友谊，然后就是一直真心的对，身边的朋友，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真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对， 所以当你需要他，或者是有开心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如约而至，是吗？ 对，他一直就是在身边这样子。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送给泽一首歌，就叫做《如约而至》。 哇，太好了，你太棒了， 听一下。 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不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却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 Yeah. 来刚才一首好听的歌曲《如约而至》送给了大家。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摄影作品啊，就怎么就说到了友谊了呢？我们继续回来啊，说他的 特别自然的就说 对，说他的这个摄影作品，我们还是其实你会很忙嘛，就是在这个拍摄的、 对，很忙。 那今天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任务？ 对，今天回去 了之后还有。今天是为了我们专门。 对，当然专门。 怎么说的？ 专门就是来，然后专门收拾了一下。平时比较忙于工作。对， 看一下这张照片。 啊，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花西啊，他马上也是要上这个新一季的奇葩说，然后去准备这个争冠军啊，所以说现在在这里面也要先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祝福，就祝福花西在奇葩说里面取得好成绩，相信一定可以的。 花西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他的观点经常会让人觉得很温暖， 对， 就不是硬邦邦的，就给你抛观点， 对，不是特别犀利，但是他私下里边就是还蛮犀利的，对。 他对你很犀利， 还对我最犀利的是樊野啊？ 为什么呢？ 就因为樊野对任何人都犀利， 是吗？但是我觉得，日常在节目当中看到还是比较温柔的一个人， 对对对，因为我在这儿也不是很犀利嘛，对吧？ 好吧， 所以花西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会经常就是也拍了他好多次了，对，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他来去呈现，我们经常能碰出很多的火花，所以说特别好，也会日后也会继续跟他合作的，就是给他拍的一组片子。 所以你们就把这个日常的犀利留在了节目下面， 对，节目下面，对， 节目上面大家看起来就温润如水一般，是吗？ 还行吧，我觉得这个就只在节目上面就肯定是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但是也没有故意的去，因为自己私底下的朋友都 你们比较放松， 对，特别放开，对对对对，什么都敢说。 好吧，刚才是他的一些作品集，我们再浏览一下。 谢谢。 又翻到了他的朋友。 可以看一些关于设计类的， 这个是你设计类的新的作品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我的泽的这个 Z 啊，就是做了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设计，这个 CSD 的一个作品。对，它就是比较虚幻，比较这个蒸汽波这个感觉啊，就是去年做的了啊。 这都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 对的对的啊。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我做了一系列啊，这个 先说这个吧。 啊，好，这边就是它也是 CSD 的这个软件啊，就是在这里也多跟这个学设计的朋友们就是说一下啊，就是往往我们来这个就是在前段时间是来面试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发现大家对 CSD 的这个还是没有很完整的去掌握，或者是很有这个意识要去学，但是其实在现在的视觉发展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下，在视觉环境特别好的状态下，我觉得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最新的这些东西然后去把它 掌握了。 对对对，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的效果，但是就是我们会用这个小的效果，就是比较简单的操作来去做很有意思的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觉。对，然后我是想把这些跟 Z 啊跟泽啊相关的这些然后去做成一组系列啊，然后延续性的去做，就是不同时段的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水平，那么就是说来去记录一下它。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下个月的中旬会搞一个展，这个展就在我们的棚里面去做。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内容就是说把我们的视觉的作品，包括摄影，包括视频，再包括设计的一些作品，我们去把它做成，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是一个展馆系的影棚嘛，我们的影棚也是可以完全作为展馆，因为我们有600平，有很好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就先做一个展，然后把我们的这些历年来的觉得不错的作品先这个给大家展示，同时呢也是一个小的一个 party， 然后让各个媒体的朋友啊，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过来玩，也告诉大家就是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虽然大家已经通过那个公众号被转了，也还蛮疯的，就是这个北漂这个 北漂十年的那一个 啊，对对对，50万的这个，所以说 但是想要大家进一步了解我们能做什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空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然后跟大家可以一起在里边玩，然后未来可以一起做出来更好的更特别的一些视觉。 嗯， 对，所以是想举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派对。 哇，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一直在学习的。 我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做视觉是属于一个比较前沿的这个领域嘛，对，所以说一定要是不断的学习，这点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目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正在学习的人啊，正在去，对，所以说学习是特别重要的。 一定要不断的掌握最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技能。 当然。 那这张照片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屏幕里头还是你啊。这张照片呢， 啊，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视觉，包括它的整个 logo 啊，它的视频，然后它的现在视频这个是张照片了啊，我们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同时还有它的一些 VI 的东西，包括它网站的设计，它的拍摄，那这个就是我讲的整体视觉的这个部分啊，那其实就包括方方面面的，就是我们的摄影、视频、设计这三个领域，我们就把它穿起来，那么去组成一个视觉啊，一个视觉。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整个品牌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来去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 哇，其实我觉得你每一个都，我们再扫过去看一眼 啊， 其实每一个差别都还挺大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对对， 这是根据当时自己的想法和客户的要求。 对的，要根据品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品牌的 DNA 来去看，因为我们一个品牌的话，传递给消费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觉，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视觉，因为经常可能如果把这些东西割裂开来的话，它会比如说，哎，我拍照我是想传达一个就是傻白甜感觉的啊，那么我这个设计我又出现了一个极简高冷，那整个搭在一起，你本身自己这个做的就是很不到位的啊，就没有把它结合成一个 不是一个整体。 哎，对的，所以我要做一个视觉公司，也跟我自己过往的背景有关，也跟我想做的未来想做的事情也有关，就是把这个视觉对于品牌来讲也好，然后或者是对于这个公司啊，对于其他，就是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客户，我们都给他一个视觉，统一的一个视觉呈现给消费者。 这个是童装。 对，童装。 这个很可爱。 对，这个是我们的静物的一个作品，就是说他们这个品牌就是很艺术的一个调性，然后同时又这个在那一季节呢会有一个比较丰富的色彩，那么我们就通过空间设计，然后给它做了一个比较抽象，然后又很有点小温暖小色彩的一个空间啊，右边的那两张图哈，然后有了一个这样的空间，那我们自己又通过自己这个公司的制景师把它给制出来，所以说整个也是一个视觉的过程，最后又我们拍出来， 这个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甜甜的感觉哈， 对，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 像左边的那张图呢，就是它会跟同样是一个品牌，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系列。 这是什么系列？ 这个就是艺术系列，右边的那个是趣味系列。所以说左边的这个艺术系列呢，那我们可能就会通过拍摄的时候，然后把它做的比较整个有空间感，艺术一些，然后同时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碎片的拼接，那让它整个这张图看起来就是很有设计感。 哇，来看最后一张，这张照片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摄影的作品，忘了是哪本杂志里的了啊，就是我们拍了一个日本艺伎的一个风格，对，然后把它跟时尚的东西去结合起来啊， 发型还是 对， 蛮时尚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光啊，这个光是还蛮透的，其实就是在朝阳公园拍的。 哇，是吗？这个看不出来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整个的造型，包括其实它视觉是一个整体嘛。对，其实如果咱们拿着一个手机去朝阳公园拍的话，那肯定就是 那确实 就游客照了，对不对？登高望远的，对，上树，就是可能只能做这些 pose。 好吧， 对，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哈，问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跟现在正在读书的这些青年朋友们哈，有什么话想说呢？ 有什么话想说？那就是少读书。 少读书，这个怎么说？ 这样啊，就是不是让大家不读书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咱们大家现在在这个年龄，对青年朋友现在在上学，其实你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 对， 那你整个时间，比如说你把它化成100%的话，那你其实 你已经学校就是要去让你去读书的这个时间就已经要大过这个80%以上了。 对， 那么在自己私底下的时候，如果你再看书的话啊，如果东北话味儿都出来了，如果你再看书的话，那你整个的时间就被书填满了。 嗯， 那大家还是要多去做，多去做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实践的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你是学设计的，那你就可以去一些地方去做一些实习生，去打工。嗯，然后呢，通过工作的时候，你会学会怎么样与人交流，与人去进行一个团队合作。 嗯， 啊，然后怎么样向领导汇报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你在学校去学不到的。啊，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学摄影的呢，那就更重要了。那你一定要去影棚去做做助理，那看一看我们拍艺人的时候，然后拍明星的时候，怎么样跟明星交流。 嗯， 比如说啊，我想给你拍一个这个角度，那明星就说啊，我这个角度就是不好看，啊，那你怎么样去进行沟通？怎么样去告诉他你的点是什么？怎么样去达成你们的共识？等等， 嗯， 这些都是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啊， 嗯，没错。 对，所以说，嗯，比如说是做视频呢，嗯，那你。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会考虑的因素非常多。 嗯， 那不像学校，它会给你一个100%的空间。 对 啊，那等于说去实践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要加入社会对你的一些阻挡啊，同时你在这些阻挡上面怎么样去让这件事情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嗯，啊，也就是说啊，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你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读书之余一定要多去实践， 对， 把那些书本上的东西在一些复杂的环境当中能够运用的自如了，才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的过程。 太棒了啊！现在这个咱们聊的真的是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温暖， 啊， 也很实用，真的，这个是一个。嗯，给大家的一个最有用的建议，希望听到我们这期朋友的听到我们这期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可以真的是去试一试。 嗯， 啊， 好吧，我们时间呢过得特别的快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还会邀请一位全新的嘉宾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做客。嗯，今天呢跟泽的聊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喜欢他，可以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泽Studio。 泽Studio，好的。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微博是泽Studio安泽视觉，欢迎大家来看，一起去分享视觉， 嗯， 一起来玩。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泽可以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再见，我们下次再见。 嗯，好，拜拜， 拜拜。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要人走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